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的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个题目咧就系人靠衣裳花想容。咁啊，听到呢个名咧就系又有衣裳又有容貌啊，一定咧系同讲咧扮扮靓靓服装有关系。咁啊，除咗讲嘅除咗我咧，我呢个范围咧绝对不是专家，咧就有啊扮靓专家阿专栏同埋男神加齐， 争好远。 我哋心目中嘅男神啦，咁同埋咧，仲有專喺方專攻呢個服裝研究嘅李啟俊啊，準博士啊，你好， 你好，啟俊，你好，大家 好，即係 Kaiten，Kaiten 啊 ，Kaiten 你好，咁啊 ，Kaiten 咧就係依家喺 Bristol 大學咧度讀緊博士啦，咁即係主要都係研究近代中國嘅歷史，咁但係就擺多啲精力咧喺呢個時裝啊，特別係西裝嗰個研究上邊啦，對裁縫啊呢啲咁嘅可能比較技術嘅問題咧，佢都有多啲嘅研究。在當中今天來到可以即係同阿婉嫻互相輝映啊，講男裝女裝啊咁樣啦。咁另外就係即係我哋今天的題目咧，其實就拼合咗唔少嘅元素在當中。最主要的一個元素就是我哋都講即係衣飾嘅，究竟有啲咩意義咧？就是我哋所謂人靠衣裝啊，馬靠鞍啊，呢、這個肥 B 成日都講啊，人靠衣裝。咁即係衣裳咧，係讓我哋可以去表達到社會地位，亦都係讓人去尊重嘅一個方法嚟，一個途徑。咁即係呢個係。可以話係除咗蔽體、除咗暖身之外，即係著衫嘅一個即係重要嘅元素啦。咁我另外仲加入咗啲比較詩意嘅元素啊，就係阿李白嘅啊《雲想衣裳花想容》啊，《春風拂槛露華濃》啊。咁呢句大家都好熟悉嘅即係句子啦、詩句啦。咁主要就係即係講到阿李白咧，見到楊貴妃，見到啲雲就諗起佢啲衫，見到啲花咧就諗起啊楊貴妃嘅靚樣。啊，咁呢個即係衣服係讓我哋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審美嘅一啲元素喺度，我哋即係喺當中去即係讓衣飾嚇俾我哋去發揮我哋審美嘅即係投射嘅感情落去之外咧，就係仲有譬如衣飾咧，亦都係反映咗時代嘅風尚啦，嚇即係同埋咧即係所謂美醜嘅定義啊標準喺邊度，所以係一個好有趣嘅社會嘅題目嚟。 係啊，當我哋討論依一個服裝嘅話題嘅時候咧，好似係啲好微細嘅問題啊，換件衫啊，點解會有歷史咧？有乜關係咧？咁樣，但其實諗翻真啲咧，喺歷史裏邊咧，有唔少嘅歷史事件咧都有關係。咁啊，春秋戰國時期，趙武靈王胡服騎射，點解提胡服咧？係嘛，就係著嗰件衫啊，你就係有一個尚武嘅風尚。咁所以背後其實有一個諗法嘅就係，我哋會靠更換我哋嘅外表咧，去改變我哋內心。咁喺中華文化裏邊咧，依樣嘢常見係嘛？咁我哋話漢化嘅時候，要著漢服，改漢姓啊，去到清朝嘅時候，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背後即係話，換個樣咧，你可能連個內心都換埋，就算你唔係真心服都好啦，起碼你表面都服。咁所以背後咧，服裝咧，姿勢睇大，其實唔係一件小事嚟嘅。 係啊， 你講得好啱。你特別即係你睇翻中國古代一直以嚟嘅女性嘅打扮上面咧，其實就體驗到一個社會嘅風俗。譬如我哋成日有好多人嗰陣時睇洋。睇呢個武則天咧，都有個疑問就係話：哇，點解嗰時啲女仔咁豪放嘅，著得咁低嘅，著得咁小布？其實就正正反映緊當時嗰個中國文化，但係亦都好多普通嘅一啲嘅老百姓都會好有一個印象，就係覺得傳統嘅中國女性應該係要著得好密實嘅，即係唔可以露出任何嘅即係身體嘅任何一部分咁樣。但係原來你睇翻嘅時候，其實唔同嘅朝代咧係有唔同嘅特色。唐代其實佢哋係會真係著得相對嚟講，比我哋認知上係比較少嘅。咁但係你去到近代嘅時候，你譬如旗袍，其實一個好大嘅變化，就係點樣由最初頭嗰啲闊袍大袖啦，到慢慢嘅剪裁咧，都反映到。 咁我其實即係衣飾亦都反映咗好多我哋諗唔到嘅一啲歷史嘅因素。譬如唐朝佢哋嗰啲，即係我相信嗰啲婦女就唔係周街咁著嘅，咁好多都係宮廷啊、內院啊裏面即係咁樣著。咁但係佢哋可能小布啲，顯示到個氣候比較温暖啲啦。咁我哋又去諗起可能我哋對歐洲歷史、近現代史一啲好重要嘅理解就係佢哋啲軍服啦，係咪啊？即係譬如拿破崙戰爭，我哋見啲軍服好靚。咁但係啲軍服你諗下，如果喺香港著，你唔使上戰場已經中暑啦。即係當時係個氣候應該係比較寒冷啲，咁所以以致到佢哋即係可以有啲咁樣嘅表現出嚟。咁所以即係服飾，如果我哋從服飾嘅歷史，其實可以睇得到好多一啲即係我哋平時喺其他地方睇唔到嘅歷史元素喺度。 係啦，咁服飾咧即係同歷史有好多嘅關係啦，亦都係晚緊我哋歷史新轉向好重要一部分。啟俊，你自己做歷史嘅研究啦，咁點解對服飾會有興趣啊？ 服飾好有趣嘅，服飾咧就係當你好多嘢都係不自覺嘅，即係你著咗件衫咧，其實係後面有好多嘢喺度牽住， 即係咁樣控制緊你。你係同一時間你係表現緊自己，但同一時間你係服從於某一啲叫做社會規範嘅。頭先嘉提講得好好咧，就係講你因為温度上啦，即係譬如以前嘅人著得暴露啲，因為佢哋熱啊嘛。咁但係咧，發覺譬如我研究西裝嘅時候，發覺哇，譬如香港30几度。哇！點解啲人都著著西裝？哇！幾三件頭咁樣出街，哇！好熱嘅喎，咁點樣接受到？但係就會發現，原來除咗一個叫做物理上嘅需求之外咧，佢哋背後係有社會性同埋文化性嘅，即係我要著呢件衫，無論幾熱都好，我要表達一啲嘢。咁譬如我哋話平時見到啲白領上班啊，尤其是係商業嘅或者係呢啲金融嘅。嘅上班族咧，佢哋要透過著西裝去表現到佢哋嗰種叫做專業嘅形象。咁所以你就會見到發現咧，原來著衣服係唔單止係一件即係包住身體嘅衫或者包住身體嘅一塊布，而喺裏面係有歷史、社會、文化意義喺裏面，甚至有陣時會有政治嘅意義喺裏面添。 嗯，我覺得政治啊或者係經濟文化嗰啲即係嘢咧，其實我哋。有唔少嘅即係前輩嘅學者咧，譬如西方世界法國好多法國嘅學者，佢哋會用符號學嘅意義嚟到去睇啊。羅蘭巴特佢會即係專係嘅時裝，其實某程度上就係一啲符號啊，顯示到一啲信息出嚟嘅。即係你著某樣嘢，譬如可能係一個正襟嘅西裝，咁啊可能顯示所謂專業。或者一個即係令人信得過嘅一個形象，你諗下，如果短褲涼鞋個律師對住你，你要走去打官司，你可能覺得佢信唔過嘅。 我哋話即係羅蘭巴特有火學啦，即係亦都有約翰伯格啦，咁亦都有即係所謂佢觀看嘅方法啦。咁裏邊有度講過啊，啲農民嚇去聽個音樂會咧，都要著曬西裝。咁但係啲農民啲西裝咧，你認真一睇咧，咦？原來咧就啲袖啊太長啊，你呔又歪咗啊，條褲又短啊，咁然後咧歪嚟歪稱咁，但係。佢哋都會覺得咧，當去音樂會嘅時候咧，就著農夫都好啦，佢哋都著翻一套西服。咁啊，法國亦都有即係社會學家布迪亞啦，布迪亞有本書叫《區隔》啦，咁啊講咧就係法國嘅中產階級啊，點樣通過咧同其他嘅階層做區隔，即係我同你玩嘅嘢唔同，睇嘅嘢唔同，審美嘅唔同。然後咧，我哋做嘅嘢咧就係同其他社會階層唔同啦。即係簡單講就係我同你有區隔，做唔同嘅嘢嘅，我哋睇嘅唔同嘅嘢，我哋欣賞緊唔同嘅嘢。背後咧其實就係成為咗自己嘅階級或者自己嘅社會身份嘅一個特徵嚟嘅。咁其實背後成套嘅諗法咧，其實好多無論係正話講嘅符號學啦、影像即係視覺嘅印象啦，或者係社會學咧，都喺呢一方面咧其實有研究。咁代表住人二十世紀。學術嘅關注咧，更加好多關注一啲好似係表層嘅外表嘅東西，但其實係睇緊各種各樣內在嘅事。 係啊，其實即係服裝同埋即係社會階層嗰個關係咧，我覺得係好有趣嘅一樣嘢。其實即係中國咧，我哋就有即係服飾嘅制度，服飾嘅制度就係法律規定，可能唔同階層嘅人可以著咩色嘅衫，可以著點樣嘅一啲規格嘅衫，甚至乎係著咩材料。譬如喺明朝初年，係規定軍人同埋貴族啊，仲有係即係一啲有功名嘅人士先可以著皮靴。咁因為講當時比較冷啲啦，咁但係皮靴係一種社會身份，即係呢樣嘢，譬如係即係用法律嚟去規定，咁而喺西方嘅世界咧，即係更多嘅就係你可能係有冇條件可以著到某啲嘅衣食，咁即係喺英國或者歐洲大陸，其實都試過用一啲法律嚟到去控制咧某啲階層先可以著某啲衫。 譬如奧斯曼帝國唔俾譬如阿美利亞或者其他非伊斯蘭教徒著綠色，綠色佢哋有規矩，咁即係呢啲都係即係你顏色啊，咩色可以著，咩色唔著得。你有咩身份就可以做到某一種顏色咧？其實都係一個即係社會嘅規範嚟嘅。咁呢啲問題，如果你犯錯嘅話咧，就係殺頭嘅罪嚟。 但係有即係啲所謂捐敵理論啊，就係啲上層嘅文化點樣滲透到下層。咁即係我哋都知道精英階層，無論係貴族又好，可能中產階級又好，佢哋係用服飾嚟到去將自己同其他所謂普羅嘅低下嘅階層去區隔。咁但係低下階層咧，佢哋見到嗰啲貴族、嗰啲精英著啲咁靚嘅衫，或者係著嗰種衫，未必一定靚啊。咁但係佢哋就想去仿效，即係想自己個社會階層就隨住佢哋個外表改變而即係改變啊嘛。咁所以呢個就係即係上層嘅文化慢慢向下層滲透，即係無論佢哋自愿嘅或者係即係嗰啲下層去爭取嘅，即係咁樣都好啦。咁但係點樣啊？當嗰啲普羅百姓都著到同中產階級貴族差唔多咧，啲貴族就要諗新嘅嘢嚟到去同下層區隔。咁呢個就係所謂潮流啊，就係咁樣去產生。特別係好多研究歐洲文化史、服飾史嘅人士有咁嘅結論啊，就係當一個農婦佢哋要去學嗰啲中產嘅或者係嗰啲官員嘅妻房佢哋嗰啲著法嘅時候，潮流就咁發生。 啊，即係個社會文化就係咁樣被推動。 係啊，正話嘉齊你講嘅就係所謂即係物質文化啦，或者消費文化之下，即係點樣做嗰個反式嘅轉移係嘛？即係點樣一啲本來好高尚嘅所謂 high culture 嘅東西，慢慢就轉移為成為一個大眾都能夠接受嘅嘢。咁而我正話都有講啦，布迪亞嘅講法就係驅減啊，佢自然就避嘅，大家都著我一定唔著，或者大家都做嘅嘢都做一定都唔做。咁依一個嘅轉移咧，就都好有趣，就係背後咧，可能就係原來一件衫咧，就係有一個權力嘅關係入邊。 但你去到而家我哋睇到嘅呢個時裝世界裏面呢，就好似有另一樣嘢，因為我哋又冇咗啲咩法律規範啊，又冇咗啲特別社會階級，我哋而家其實就睇錢。 嗯， 即係如果你有錢嘅話，其實你就可以做到嗰個叫做即係最高級嗰個嘅時裝嗰個部分。而根本佢而家你根本最主要就係你喺個資本主義世界裏面同埋個消費文化裏面，其實你肯付出越多嘅錢，你就可以越去到上面嗰層，已經係唔再會由你嗰個社會嘅嗰、那個，即係譬如你一出世嗰個嘅出身去限定咗你嘅即係服飾啊咁樣。但係的而且確服飾係可以反映到好多，即係我好同意頭先阿 Ken 講咗一句好重要嘅，就係話其實係你著嗰件衫嘅時候，其實唔係你去揀嗰件衫，其實亦都係有好多因素推動緊你點解會係揀嗰件衫著咯。 嗯。 You are who you wear 啊嘛，係嘛？即係你係咩人？咁但係即係我哋而家見到時裝嘅制度就係、是，即係唔係用衣料，唔係用錢財，係用牌子。嗰、那個牌子賣得好貴，咁就代表住你如果買到嗰個牌子，你就係一個高尚嘅階層。即係用咁嘅方式將錢貼喺身上，咁樣嚟對展示你嘅階級咯。 嗯，都係噶，即係我哋經典馬克思理論有所謂商品百物教啦，即係資本論其中一個部分。講商品百物教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樣嘢咧，就係話我哋話櫥窗，所謂櫥窗價值啦，可能大家都理解，就係話一件衫咧，佢或者一件事物咧，佢唔係用個製造嘅方法嚟定價嘅。佢正話遠行講咗啦，資本主義啊，個錢點解定到咁貴咧？唔係因為嗰件衫值咁多錢，係因為要用咁多錢嗰、那個嚟升高咧，令到其他人買唔到嚟做嗰個嘅區隔嘅部分。而我哋話櫥窗，即係你喺遠度見到嗰種高高在上嗰個部分，你種哇仰望嘅感覺咧，其實就係個櫥窗價值。咁而嗰個櫥窗價值咧，係超越咗嗰個成本嘅部分。咁、這個就係所謂商品百物教裏面嗰個爭議啊。當我哋討論服裝嘅問題啦、奢侈品嘅問題啦，或者資本主義嘅種種嘅問題嘅時候咧，我哋好多時咧都會用呢個觀點咧，去借用呢個觀點咧去睇呢啲事物嘅。咁呢個都係中間有趣嘅地方啊。 不過時裝呢樣嘢咧，其實可以話係一個都市現象，我哋翻嚟可能要講多啲咯。 係啦，究竟件衫值唔值咧？我哋下一節咧聽 Kason 講咧就會知道啦。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啊，上一節我哋講咗好多嗰啲理論嘅部分啦，今節咧終於要落實啦。咁喺研究上面、實際研究上面 ，Kason。有咩發現可以即係用到正話理論，或者中間其實係啲點嘅故事咧？ 頭先咧，你哋提到問一個問題好有趣，就係、是、問西裝究竟抵唔抵買，或者啲衫抵唔抵買啊？咁發覺咧，我個問題出發，我去研究嘅時候咧，發覺問題唔係抵唔抵買，係買唔買得起嘅。 嗯， 就係咧，發覺喺譬如一啲報紙度睇到啦，一件西裝值幾多錢？大概喺1947年戰後嘅時候，一件西裝咧大概要值160蚊一件衫。咁當時160蚊究竟值幾多錢咧？假設你一個叫做所謂 semi skill 啦，即係半有技術嘅嗰啲叫做工廠妹啊，工廠嘅workers 咧，你喺嗰度做嘢，一日可以最多賺5蚊。咁你買一件衫意思咧，就係話你要連續做32日嘢，不停工作。 邊個地方？ 喺香港。 香港 係、你要做32日，完全冇假期，即係冇得翻屋企啊，冇得放假。你要係咁做，係咁做，你先可以換到一件西裝啫。咁你就發現咧，就雖然件衫你覺得啊好值咯，但你根本就買唔起嘅當時。 咪差唔多一年嘅十分一種收入 啊！係啊，咁你就發覺哇，呢啲根本就係啲有錢人嘅玩意。咁點解西裝會變成有錢人玩意咧？就係、是、最初其實，譬如喺香港嚟講啦，喺1911年之後咧，就因為清朝沒落咗之後，大家要諗著乜嘢新衫。咁一派嘅人咧就話我哋著唐裝啦，就係、是、著中山裝啦，因為佢哋係新所謂覺得最摩登嘅服裝。咁大家班洋派啲嘅華人啦，即特別係外國留過學啊，或者喺香港嘅話就係喺黃仁書讀書出身啊，喺廣大書出身嘅啲，喺廣大讀書出身嘅精英分子咧，佢哋就會透過我哋要著西裝咧，話俾嗰啲人聽，我哋其實咧蘇格係洋化啲嘅，英文叫 westernize 咗啦。咁咧就去同一啲政府官員去打交道嘅。咁我哋睇翻睇以前有一啲記錄嘅電影啦，一啲相片啦，就發現原來咧參加一啲外國人搞嘅活動，即係譬如匯豐銀行搞嘅開幕禮， 或者係大學香港大學嘅一個典禮啦，開幕典禮啦，嗰啲華人咧就要著西裝咧，去透過著西裝去所謂叫 blend in 落去呢班咁嘅英國人裏面。咁你透過咧就見到好有趣，就係呢班人咧，因為佢本身係有錢嘅，佢哋係做譬如做買辦出身啊 ，OK 有啲家底啦，咁同埋佢加上喺外國讀書啦，咁你就可以得到一個所謂精英嘅一個形象，即係西裝就代表佢哋咧係專業嘅，係精英嚟嘅，係可以有潛力，即係有呢個權力嘅喺呢個社會裏面有影響力嘅咁樣咯。 哦，即係要首先要搞翻件衫先，第一件事買翻條西裝 啊，中山裝好多想像啊嘛，有咩四個袋又立國之四圍啊，又講禮儀廉恥啊，咁幾粒紐又幾個五權分立啊，總之係好多好多理論，好多嘢係加，就特別係喺即係北伐成功之後，國民政府將好多嗰啲元素加喺所謂國家服裝嘅中山裝上面，即係好想中國人有一套。即係好似可以同西裝比美，或者係 代表到中國嘅一件服裝。但係頭先 Kita 咁講咧，都令我諗起咗一樣嘢，就係當時其實民國時期咧，女性嘅打扮上咧都有一個好大嘅變化，因為都係要融入即係有咁西方文化。其實嗰陣時曾經試過興女仔就扮男仔噶嘛，即係著男裝。咁另一跟住後尾個風氣咧，就去到咧就扮做學生妹。即係大家都興咗一個叫學生裝，因為咁樣咧係一種文明啦，同埋即係西化一種象徵。咁到後尾就再去嘅時候咧，就開始旗袍嗰個文化就有摩登女郎出現。咁其實都係睇得出咧，就係用服裝點樣去即係提升自己嘅地位啦，同埋去融入某一個階層咯。特別嗰陣時其實好興咧嗰個叫做學生裝，即係嗰啲女仔打扮，即係特登要扎兩條孖辮啊嗰啲咁樣咧，咁嘅情況咧，去代表住自己係一種新即係。新式的一種的女性的一種形象咯， 係啊，之前啲集數都有講過女學生喺當時係一個好潮流啊，同埋好新派嘅一個講法，亦都喺啲守舊嘅人裏邊咧，係話嗰啲人放蕩啊，離經叛道嘅一種形態。咁啊，後生仔唔怕啦嚇，梗係做學生啊，潮流先緊要啊。 係，梗係。 不過西裝就即係可能傾向西化啦，但我諗起譬如喺二十世紀嘅中國咧，我哋都面對緊一個即係點樣去選擇新服裝。嗰、那個問題，即係舊嘅要摒棄啦。咁嗰啲所謂封建嘅服裝， 而家俾你切咗條邊啦。咁你襯咩衫咧？即係搞咗幾百年都冇諗過嘅問題。 嗱，譬如我哋可以好簡單學習嘅就係鄰近日本啦。但日本佢可能佢個服裝一係就係好正式嘅，當時好流行嘅，即係西裝啦，用啲即係好法國、英國好流行嘅剪裁方式。咁但係如果唔係西裝嘅話咧，可能就係軍裝。咁樣即係著軍裝喺咩地方見到就係學校啊。學校嘅好多制服，日本學校嘅制服其實某程度上都係軍裝 嘅。係，同埋加上唔知你記唔記得，我哋當時喺韓國睇嘅時候咧，即係佢哋可能著緊明式嘅服裝，即係嗰啲嘅一般嘅工人啦，都著緊即係白色嘅寬袍大袖嘅衫。佢著唔著得又好似又唔啱啊！即係嗰陣時要著翻。 同埋要喺工廠裏邊咁多機器啊，咁樣你譬如軍艦啊嗰啲都係要著啲緊身嘅服裝咁即係所以係著西裝，除咗可能係代表住你係一個精英階層。可能有西化思想，咁啊，仲係一種選擇嚟嘅。即係譬如我哋唔好著到好似軍裝咁樣，咁受嗰、那個即係國家，甚至咧喺民國後期多啲，唔好咁受黨國嗰個支配。咁一種自我嘅一個自由嘅表現 咁。咁之後又點發展咧？ 頭先咧，羅師姐提嗰個好有趣嘅一個現象，就係佢講埋女性啊， yeah. 就發覺咧，原來喺著衫裏面咧。或者服裝史裏面咧，男裝同女裝咧，你唔可以分開睇嘅。佢哋兩個係同一時間咧係發展，同埋佢哋兩個係互相影響住大家。頭先譬如所講咧，男性咧通常咧都會著西裝，會西化。原因咧就因為咧男性咧係需要去，尤其是當西方列強嚟到東亞嘅時候咧，佢哋要發覺要變強嘅時候，佢哋就要透過著西裝去改變自己，就話俾人聽我係好摩登嘅，我咧係好為所謂嘅文明嘅。或者又好叫做 superior 就好啲上等啲嘅，咁但係發覺日子耐咗之後咧，就發覺我哋冇咗自己嗰個所謂嘅身份，冇咗嗰個國族或者民族嘅身份，咁所以咧佢哋又要揾另外一個東西咧去填補佢呢一個心裏面嘅空虛，就係、是、發覺咧就話要一班人咧去保障自己所謂叫做 indigenous 嘅，即係要係自己嗰啲叫做本土啦，佢哋本土嘅人因素。咁所以咧，佢哋就通常咧，男性咧就會著咗西化嘅服裝，而女性咧就係著所謂叫做傳統嘅服裝。譬如我哋睇日本咁樣啦，明治維新之後咧，男性係著西裝嘅，但係女性咧係著和服嘅，係特登要咁樣靠個男仔就負責 去保家衛國啦，咁樣意思就係正令到自己咧變成好現代化啦。女性咧就一定要保存自己傳統，唔可以冇咗自己國家嘅根。譬如喺中國嚟講一樣嘅啫，例如男性又好，著中山裝又好啦，或者著西裝都好啦，佢哋都係改變自己。但係女性咧喺1920年代之後咧，係一定要著旗袍嘅，因為旗袍咧係話俾佢聽，呢個係中國本身嘅特色嚟嘅，話俾佢哋聽，我今次話俾人聽咧，中國咧係女性東方美啊。話俾人聽，我哋呢啲叫做女性氣質咧，係東方中國獨有嘅咁樣。咁話俾人聽就發覺一個同另一個咧，好似陰陽互補咁樣咯。 嗯，都有關話題，我覺得係喺清朝入關之後咧，其實已經開始嘅。漢人嘅男人就要跟滿洲人嗰個即係留辮啊，同埋換可能馬褂啊嗰啲衫啦。咁但係女人咧喺個歸國裏邊咧，都可以繼續保留翻所有漢人嘅特色、漢人嘅元素。咁呢啲嘢，但係到民初嘅時候反而得意嘅。點得意啊？就因為我哋明明推翻咗滿清啊，但係女性嘅世界居然係著滿人嘅服裝啊，以旗袍為主 嚇。同埋佢哋慢慢改良咗，再加埋即係跟住時代嘅轉變啦。咁特別就係當西方文化嚟咗之後咧，其實你睇到中國人嗰件旗袍咧，女性旗袍咧係越嚟越窄啦，越嚟越短啦，可以即係有啲人就會覺得哇，好似好暴露啊！因為佢哋可以係開的個叉好高啦，甚至乎個袖啊等等越嚟越少布。咁其實亦都係反映緊咩咧？就係女性對於自己身體，其實有啲人會解讀為一種即係身體解放，亦都係可以展示到女性嗰個線條嘅一個嘅情況。但係我亦都覺得係頭先 Karen 都講咗一樣嘢都好特別，就係、是、其實好似真係男性咧就要向外走咧，所以就會多數著西裝，而女性就好似要走翻去傳統咧，所以女性係一定係會著翻，即係譬如日本就和服啊，中國就旗袍啊，韓國人又有韓國嗰一套嘅係漢服啊咁樣，所以會見到係即係呢種其實好似喺個服飾上面有一種性別嘅角色嘅差異性喺度，始終都。 冇錯，著呢、這個著衫點樣著法，男性著咩，女性著咩衫咧，都係權力嘅問題嚟嘅。 嗯， 不過男性就更多係西化同世界接軌，女性就可能保留翻本土嘅特色嚇、啊，即係傳統嘅美感。咁呢、這個即係呢個差距，我諗都幾明顯。 之後嘅發展係點？你好似帶咗啲即係圖片俾我哋睇下，即係中間嗰啲演變。 我帶咗幾張漫畫俾大家欣賞下。咁呢張相咧就係1950年代之後，究竟香港人點樣睇？著漫點樣喺漫畫裏面點樣著西裝，咁咧就發覺原來著西裝咧係非常之大家都好鍾情著西裝，無論如何點樣都好啦。窮人咧就算譬如呢張相見到啦，嗰啲人雖然佢好窮咧，但係譬如咧都要喺裏面著咗件底衫之後咧，外面都要著件西裝褸。無論即係俾人話係空心大佬官都好啦，佢一定要著西裝話俾人聽咧，我係好西化嘅。咁至於第二張相裏面咧，第二張漫畫裏面咧，就見到有一個主人翁咧就爛咗兩件西裝。咁咧佢哋無論如何都要著到西裝咧，就無所不用其極咁樣咧，就著一件黑色同埋一件白色衫咧，就叫個裁縫幫我將佢二合為一啦咁樣。咁就著咗件西裝。咁咧就發現咧呢班人咧就好中意。或者窮人啦，特別係透過著西裝去展示自己咧係高人一等，或者甚至係咧話俾人聽，我係比較洋化啲啦，係比較上 等。無論係點都要有件披。 係啦，無論點樣都要話俾人聽，我係有啲行頭嘅咁樣。咁但係發覺65、60年代之後咧，因為香港有工業化啦，咁工業化除咗好多嘅技術嘅前線員工之外咧，喺後面都有好多白領嘅支持。咁你發覺有一大班人咧就開始做白領。咁呢張相咧，呢個漫畫係一份報紙出嚟嘅，咁就主人翁就叫黃先生啦。咁黃先生咧就係好唔中意著西裝嘅，因為佢要翻工著白領，咁佢就好覺得著西裝咧就好麻煩。由幼稚咗咁睇咧，就發現啊，佢好辛苦啊，著西裝咧就好好痛苦啊。 佢放假係咪？所以可以著到咁。 咁點知咧，去到第二張圖咧就話好開心啊，因為今日放假啦，咁樣就唔使再著西裝啦咁樣。咁點知個結果就係佢同事話俾佢聽啊，今日老細請食飯啊，所以你都要著西裝去飲宴啊 即係呢度都睇到啲時代氣息咯。60、70年代咧有呢個夏威夷恤咧，當時好流行，亦都當時都好奇怪，特登要著嘅夏威夷恤嚟做潮流指標嘅，即係明明係唔係好襯嘅其他。夏威夷恤會咁， 但係突然間好似呢個潮流係冇咗。 但係夏威夷恤你好蝦人著你啊嘛，色彩又斑斕 啊。係啊，即 係如果佢正話嗰位肥先生咁樣個肚咁樣，好難著一件夏威夷恤。 我都好可愛。 好可愛嘅。 首先嗰幾張漫畫，純粹咧係想講話，由五十年代開始，啲人好崇拜著西裝，但係咧發覺原來我哋著多咗之後咧，譬如翻工啊，白領著西裝著多咗之後，發覺其實都唔係啲咩好大件事嚟嘅，所以就覺得哦，我開始可以唔想著啊，唔使著啦。我覺得我希望咧透過著少啲嘅話咧，就可以都唔代表我係我嘅我嘅社會階級咧係低咗咁樣。 西裝對於市民的權力咧，就減輕咗。 係啊，冇錯啊，即係嗰個壓力又大咗啦，同埋即係工業化時期之後，即、就、係、是、香港仔衣業又好蓬勃啦，即係由呢個紡織到仔衣種種嘅唔同，咁社會嘅文化唔同咗，同埋六十年代嗰個大眾潮流文化非常之犀利啊，咁啊，例如電影公司啲光藝啊，種種嘅新潮嘅流行開始出現，咁成個香港嘅變化都係，咁就唔再係以前咁單元去做一個咁嘅西裝嘅文化，咁啊唔需要衝齋單花口大雪茄，衝山曬扮經理，咁就唔需要咁做啦，係咪先？下一節我哋繼續講落去啊！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你講服裝咧，講到不亦樂乎啊！ 係好開心， 即係講嘅男裝嘅變化喺香港咧就好大啦。咁啊，女裝又係點咧？正話都提到啊，男女裝服飾啊，不能夠分開睇嘅喎。 嗯，冇錯。頭先咧都講到男都同女裝一齊噶嘛。 嗯。 咁喺特別喺香港嘅例子咧，女裝咧本身係二十年代開始就好流行著旗袍。咁、 嗯、 但係咧好有趣咧，去到五十年代開始咧，香港咧就開始有呢、這個叫做全球化啦，即係好多外國嘅資訊啊，無論係時裝資訊又好，定係關於外國嘅服裝文化或者係所謂 everyday life 咧，就入咗嚟香港。 Yeah. 如果你睇到呢、這、一個我哋平時睇好多呢啲婦女雜誌又好，時裝雜誌咧，就發覺開始咧女性咧就唔好再著，叫即係啲婦女雜誌就叫佢哋唔好再著呢個旗袍啦。 係啊，即係呢度你嘅圖片嗰度都有啲嘅相片 喺。呢張咧就係1950年代我哋睇到婦女雜誌裏面咧啲女人著咩裝，咁其實咧。佢哋叫做套裝或者叫西裝啦、嗯，但係首先要澄清一點就係好同我哋今日所諗嘅西裝有啲唔同嘅、嗯，就譬如見到佢哋嘅領啦，佢哋嗰個無論係孖襟啦，定係普通嘅衫啦，都會見到佢哋有好多款嘅，好多款式嘅。咁、嗯、你就發覺原來佢哋唔係淨止好似我哋而家咁樣，淨係著咗一件咁樣西裝褸就叫做西裝嘅。咁、 嗯、 但係你去到出嚟做嘢之後啦，特別係去寫字樓工作咧、 嗯嗯， 就發覺佢哋嘅衫咧變得好單一啦。開始咁發覺咧，原來西裝咧就唔係就咁叫做同一 set 嘅布做出嚟嘅衫叫西裝，佢哋係有規定啦，開始叫做。我哋比較男性化啲嘅西裝咧，先會叫做女嘅西裝。 不過呢個問題我有啲興趣想知嘅，因為我啲譬如上海嘅朋友咧嚟到香港，見到香港嗰啲 OL 咧，佢哋就好大嘅感覺。點解你啲色彩咁黑咁單一嘅，同埋著少正式嘅西裝咁樣？因為譬如上海嘅女孩子，佢哋著啲花裙啊，咁嚟翻工啊嘛。 係啊， 一嚟佢哋著翻工嘅時候咧，就透過著西裝咧，就會表現到佢哋比較。冷靜所謂或者叫做專業一啲， 咁但係即係所以呢種女性可能需要有啲所謂更加比較男性化嘅打扮啦，著、嗯、西裝係香港本地出現嘅潮流啊，抑或係我哋學咗譬如西洋或者係日本嘅一啲潮流， 係、嗯、一啲外國嘅潮流嚟嘅，譬如最早嘅叫做 Chanel 推出嘅一啲男性比較男性化嘅女裝啦，咁、嗯、開始慢慢全球化之後傳到去世界各地咧，咁呢、這個。香港呢個地區咧都有好多呢、這個時裝雜誌去報導呢啲咁嘅牌子嘅，咁而本地嘅設計師又好，或者東南亞設計師都會開始慢慢咁樣設計一啲比較男性化啲嘅女西裝咯。 係啊，我哋見到即係總括來說啦，當然即係你時裝去到呢個年代千差萬別嘅，但係普遍嚟講，譬如話一啲嘅女性嘅即係高層嘅人士啦，或者佢係管理公司嘅人咧，佢哋傾向咧，我見到㗎啦，我見識嘅咧，都係傾向於著得保守，即係話係除幾乎係黑色，可能裏邊係白色衫，外邊黑色西裝外套，然後就黑色裙，咁然後咧 甚至褲添， 係整成一個陽光啲嘅一個打扮，我覺得啦，即係個陽光啲嘅一個咁嘅打扮，去可能同其他嘅男嘅高層去困，我感覺到有一個咁嘅現象，即係我呢個係第一身嘅感覺啊，即係可能係有偏見，但係見到係咁。 因為始終咧，即係我作為一個女性，我講，因為咧始終咧，你會覺得你如果著得太花巧嘅話，其實會俾人一種感覺就真係花瓶。 嗯， 所以其實。作為一個女性嚟講咧，有一啲場合咧，其實我自己都會選擇咧，真係會偏向著一啲黑色、沉色啲嘅感覺上就好似比較隆重啦，同埋俾人嘅感覺好似踏實啲。如果你即係比較花、比較多色彩得滯咧，有啲人就會覺得哇，你著到花枝招展咁， 搞咩啊？ 這個問題真係要俾遠行講多啲啦。譬如佢開其他咩 conference， 你係咪特登著黑色嘅？會定係都唔係嘅？ 會睇咩場合？ 例如咧， 即係譬如真係一啲好大嘅會啊，或者真係有啲好高。好大嘅人物出現，有都真係會著得沉色啲嘅。 女性嘅美麗唔係佢哋嘅武器嚟嘅咩？嚇，點解會即係打個自 但 係 有時係會，但係你講得啱啊。其實有時真係要自費下呢一方面嘅，因為真係會令到有啲人嘅感覺就係、是、你扮到隻雀咁樣，即係人哋會覺得你扮到隻雀咁，其實你就係冇料到。咁、所以你會喺一個服裝上你自己有調整咯。即係我呢、這個可能係我個人觀感啦。 我覺得唔係，我依啲係最寶貴。我你個研究核心就係依樣嘢，就係點樣服。我哋當我哋揀 A 服裝唔揀 B 服裝，嗰、個選擇本身背後就係有權力喺度啊嘛。正話遠行呢個就係好好嘅講法啦，就佢會覺得別人嘅眼光點睇自己，或者別人對自己嘅印象 係。即係因為我哋從來對女性著衫嘅理解就係女性係希望透過打扮服裝嚟到去提升自己嘅美感。咁但係我哋譬如可能喺香港嘅文化裏面就見到為咗表現專業，可能女性就要放棄咗佢哋向美感嗰邊嘅追求。咁當然你著你保守啲唔代表唔靚嘅，咁但係就保守嗰個方向，即係嗰個專業形象嚇，或者嗰個色彩比較單調一啲嚟到去表現自己，唔係花瓶嚇。咁呢個都係一個權力嘅表現。 即係我自己比較可能 old school 啲，我覺得我可以好求其，但係老婆負責靚就得嘅，你明嘛？即係通常我哋都有咁嘅諗法啫嘛，即係佢會覺得你正話嗰個話題就係、是、可能男人要著變西裝要保家衛國咁就女人要著旗袍，我心諗。可能而家年代，可能女仔可能要更加多，喂負責更加多係靚嘅部分。我覺得即係依一樣嘢係好偉大嘅嘛。喺街行嘅時候，如果所有人有一半嘅人類係靚咗嘅，咁其實你諗下，大家隻眼係幾舒服？你諗下， 你咁啊，最終都可以全體人類都靚咗。 唔係最尾咪因為咁而全體人類咪福祉咪成仙，呢個係好事咁啊。 不過咁要講多一樣嘢就係、是。雖然咧，女性咧，特別係權力高嘅女性咧，佢哋嘅裝束上咧，就即係相對你會覺得，啲顏色比較單調。但你如果留意翻咧，佢嗰啲細節位咧，即係一啲好特別嘅一啲剪裁或者其他部分咧，其實可以亦都突顯咗咧，佢哋係同普通嘅一套黑色西裝係可以好唔同。即係會有好多花巧嘢裏邊，咁呢個就係其實點解啲品牌要買得咁貴另一個原因咯。 阿遠行講到剪裁其實好重要，因為譬如我哋講中式剪裁就唔係好講剪裁噶嘛。OK， 睇你研究裁縫嘅問題啊，咁有啲咩可以分享啊？ 喺香港咧，就大家都比較耳熟能詳，有兩種裁縫啦，一種叫上海派師傅，一種係廣東派師傅。原由咧就係因為中國喺戰後開始打仗咧，就發覺有好多嘅上海師傅同埋廣東師傅咧就。逃難嚟咗香港，咁就形成咗所謂有上海派同埋廣東派。咁但係我自己嘅觀察咧，發現原來咧呢兩種派別裏面咧，其實唔係咁死嘅。意思就係話，譬如俾一件西裝你睇啦，你判斷佢係上海師傅整定係廣東師傅整，其實係好困難嘅。即係你睇唔出，有人話譬如話嗰啲針工咧，上海師傅就仔細啲咁樣；有啲人就話廣東師傅就用多啲機器，用多啲少啲用人手整咁樣。咁但係發覺咧，我訪問咗咁多上海師傅同埋廣東師傅，發覺其實係好難判斷，用多幾多針先叫上海師傅咧，係好難咁樣講嘅。咁所以咧就發覺原來呢一種呢個名銜咧，其實係所謂如果用個學術啲嘅語法咧，就係講係一種社會建構出嚟嘅一種諗法嚟嘅， 即 係係啦，係一種 construction 嚟嘅，就係發覺咧點樣嗰啲人去做話俾人聽，我係上海師傅，原因就因為我係上海嚟嘅，我個身份係唔同啲，我做啲嘢咧係精巧啲嘅咁樣。 要補啦，即係我哋話五十年代其中一個問題就係外省啊，即係我哋話有所謂嘅廣義上海人嚇嚟到香港，但其實嗰啲未必係上海人嚟嘅，其實係即係總之就係當時香港人心目中嘅北佬啊，即係佢咁樣講。所有唔係廣東嘅人咧，唔講廣東話嘅咧就係北佬啦。 講得好，我訪問過一啲裁縫啦，譬如一個好我自己比較印象深刻啦，佢喺河南嚟嘅，咁佢喺河南嚟到香港之後咧。就跟咗一個上海師傅咧去學所謂上海工啦咁樣，咁然後咧佢做自己學滿師出嚟做接生意嘅時候咧，就聲稱佢自己咧我係上海派師傅，其實佢根本一個河南人，就發咩咧我係上海師傅，原因就因為佢想賺多啲錢，因為當時嘅人咧上海師傅嘅所謂上海派西裝咧係值多啲錢嘅，咁所以佢就透過自己咧點樣去又唔算係冒牌嘅，佢的確係一個上海師傅學啦，咁但係佢係粉飾咗自己嘅身份咧， 會特登講學幾句上海話，唔正嘅上海話，因為我啲有啲叔伯，即係我啲朋友同啲同學嘅老豆咧，都係特登要學幾句上海話嚟扮上海人去做呢啲咁 嘅， 做 上海髮型啊，點解會有種咁嘅迷思，覺得上海係會好啲咧？ 原因係因為上海喺民國時期二十世紀初啦，佢哋係最先同外國人打交道， 潮流指標嚟， 係啦，佢哋係。 幫洋人去做西裝先嘅，咁所以佢就話咧，所以比較係啦，比較正統啲去。 即係我哋計翻三四十年代嘅上海紡織業，其實都係非常出色嘅一個，即係唔係製衣嘅紡織。咁其實當時好多嘅布料啊，好多工廠相關啊，都係喺嗰陣時喺上海。咁呢一批嘅嘢，我哋都知道香港故事啦。四五十年代之交，由呢個二戰到抗戰，到韓戰呢三場嘅中間幾次，上海嘅資金技術啊，同埋人啊不斷咁嚟。咁有好多嘅紡織廠，其實五十年代已經喺曬香港做布嗰局。咁所以代表住嗰批人好多其實嚟咗香港，咁我哋都話五十年代係幾乎將全中國嘅一半嘅精英集咗喺香港嘅一個時代。咁其實香港紡織業或者製衣業或者裁縫百花齊放都可以理解。 我有時咧睇有啲，譬如有啲朋友問我咧，知道我做裁縫嘅時候都會問我，哦，我喺尖沙咀咧，或者喺灣仔啊，見到有好多印度人或者好多印巴籍嘅朋友咧，都係做裁縫噶咁樣。咁佢哋其實點樣嚟噶咁樣？咁我咧就，即係每次都要澄清一下啦。其實咧，佢哋好大絕大部分呢啲印巴籍嘅裁縫嘅師傅咧，其實佢哋唔係真係做裁縫嘅。佢哋咧係喺佢哋嗰個，佢哋有一間鋪頭啦。咁佢就接咗好多單之後咧，其實佢哋會將呢啲單咧抌俾背後嘅啲華人師傅去再做嘅咁樣。咁你就你入到一間，雖然佢哋入到去係一個印度師傅幫你落量度身啊，或者介紹布料俾你，其實喺背後幫你做咧，都係一啲譬如喺上海嚟或者喺廣東嘅師傅去幫你做咯。 嗯，Peter，我諗起一樣嘢都好得意，即係頭先提到嗰啲唔同派別嘅師傅啦，嗰啲裁縫啦，點樣去整西裝。咁我諗起我阿爺嗰代咧，佢係好中意著三件頭嘅西裝，咁即係中間喺仲有一件背心仔扣扣咁樣，即係著落好精神。咁你即係可唔可以略提下，譬如喺戰後嘅香港嗰、那個西裝個潮流啊、剪裁啊，或者佢嗰啲譬如顏色啊、配搭啊，有啲咩變化喺度咧？ 我訪問過一個裁縫師傅，咁咧佢以前嘅職業咧就係幫電視台咧嗰啲男明星咧去做戲服嘅，咁佢哋嗰啲人做戲服咧就係做西裝嘅戲服，咁佢就話啊、哦，當年譬如六七十年代啊，就要希望呢、這個膊頭要大啲嘅、闊啲嘅，咁西裝嘅西裝褲咧又要比較鬆身啲嘅，咁就顯得自己咧好似有比較大隻啲啊，或者威嚴啲啊咁樣。咁但係去到八九十年代咧，又開始要變翻要窄身啲啦，咁樣膊頭先，咁然後就俾人聽咧，我係精幹型啲嘅。咁就 slim 睇落去咧就好睇啲。咁譬如到而家啦，咁而家依家韓星或者係韓國文化好流行嘅時候咧，就發覺咧就西裝都要所謂好韓啦。咁點樣好韓咧？就要著到又係好窄身。咁然後咧就話俾人聽咧，比較即係要著到件西裝好似就係逼爆咁樣。 條褲吊腳㗎嘛， 係啊，條褲又要吊腳啊咁。咁裏面可能就下面就著對皮鞋咁樣。咁你就發覺咧，原來唔同時期咧都興唔同嘅西裝，原因可能係因為外國嘅文化啦，或者係一啲電視劇嘅一啲造型啦，咁樣咁就發覺佢哋係有當時唔同興嘅潮流嘅款式咁樣咯。 即係男裝係咁樣啦，女裝我諗受日本都好大影響。 其實都係啊，即係你個頭先阿 Ken 咁講之後咧，你可以諗到就係其實我哋真係受住一個流行文化嘅影響都好犀利。譬如好早期你民國時期女性著即係洋服咧，其實係好受住就係因為睇咗荷里活。因為當時美國是一個即係電影輸出國嚟噶嘛，咁所以你睇咗荷里活啲影片之後咧，就好多女性都係會學習咧裏邊嘅女明星嘅打扮，譬如佢哋用啲咩化妝品啦，點樣著嗰啲嘅洋裝啊，同埋著高踭鞋啊等等啦。咁而你去到後尾，你嚟到香港，其實我哋香港都係你睇到有幾個潮流。你頭先最初頭嘅就係會著西裝啦，亦都有。咁跟住後尾到日本文化，其實到你大家都知道七八十年代，其實日本文化係影響都好犀利，所以大家都會好鍾意學習日本人嗰種著衫方式。而去到最近期近呢十幾年韓流之下咧，你好明顯睇到咧女仔著衫咧就以韓裝為主嘅。 係啊，聽到咁多韓流之後咧，對衣著好緊，而家爆唔爆機啊？有冇啲嘢出咗嚟 啊？爆唔爆 地啊？下一次繼續講。各位觀眾好，翻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服裝咧都係一個輕鬆啊，但係而好多啟發嘅題目啊。原來我哋發覺香港咧，中間男裝女裝咧都有好多個變化，淨係講西服裏面嘅變化咧，都千變萬化。咁除咗即係香港嘅服裝關事，即係對香港本身呢個服裝有咩影響咧？對香港， 我諗好多上一輩嘅人都知道，香港咧係對外國遊客嚟講咧，西裝係非常出名嘅。好多，尤其是五六十至七十年代開始啦，有好多外國人咧， 係嚟咗香港去旅遊嘅，包括最多嘅係美國人啦，然後就係英國人啦。特別係去到寒戰嘅時候，同埋越戰啦，特別係越戰嘅時候咧，好多人咧，好多外國嘅英國啊、美國啊嘅嗰啲帥兵咧，都要嚟到香港咧去所謂 R&R 就喺度休息。咁佢哋喺度做咩？除咗去飲酒、去落巴之外咧，佢哋都會去買翻一件西裝嘅，係當時嚟講係必做嘅事嚟嘅。咁佢哋咧喺點樣去買西裝咧？就係發覺佢哋首先喺一間酒店度住啦。咁原來咧我就睇一啲水兵嘅回憶錄嘅時候，佢就講到一入到去唔使等一分鐘咧，就有人敲門噶啦。咁敲門做咩？就一打開啊，原來係一個懷西裝就話Hi Mr. American， 咁就話俾你聽啊，美國佬你好啊，我希望咧可以即幫你做一件西裝，你有冇興趣嘅價錢咁樣？咁佢哋當然你就可以選擇接或者唔接啦。咁如果你本身係有啲熟客嘅話咧，咁其實佢就會跟就會去揾翻自己嘅西裝嘅師傅啦。咁有啲咧，佢哋喺飛機飛嚟嘅時候咧，佢嗰啲單張已經話俾你聽咧，邊度做西裝係好噶啦。咁你就發覺哇，原來做西裝喺香港咧非常出名。咁喺佢哋做西裝嘅時候咧，香港最出名嗰個地方就除咗平之外咧，佢哋叫做24小時西裝，就係24小時裏面咧就起一件西裝俾你，就夠咁樣先夠快。因為咧有好多外國人咧係嚟香港停，可能係只不過一兩日嘅時間，咁嗰啲西裝師傅咧就好快咁樣就可以起到貨俾佢，咁就發覺就開始慢慢變成一種大家必買嘅事情。 香港我哋文化人有一位咧，同呢一個都有啲關係嘅，就係馬家輝。馬家輝嘅《龍頭鳳尾》咧，佢即係第一部小説啦，佢係三部曲啦，之後仲有兩部嚟緊出緊啦。咁佢有一個親身嘅講法啦。咁我記可能有少少差咗，就係我唔記得咗佢係暑期工定係有一份好早嘅 summer job， 定係一份好短嘅工作。佢係喺灣仔做裁縫，幫裁縫嘅學徒，幫手度身。咁佢話佢係早年嘅記憶嚟，咁但係《蛟龍頭鳳尾》裏面寫好多灣仔水兵故事，咁其實灣仔水兵故事之前都有啦，最出名可能《蘇斯王的世界》啦，咁就係即係大家都可能聽過嘅香港嘅重要嘅香港故事。咁佢就講佢喺當時即係喺裁縫嘅時候，就係度身嘅一啲嘅經歷，咁就寫佢嘅心目中嘅一個老灣仔。咁所以正話亦都係佐證你嗰個講法，就係當時啊佢哋嚟，原來我當時打工咧都可以去呢啲地方度工作，咁就有一個好同我哋今日嘅即係唔同嘅一個文化喺裏邊。 即係曾經裁縫嚇，即係著做衫係香港嘅重要嘅旅遊嘅景點啊，旅遊嘅產業嚟。 係啊，不過咧，其實佢頭先即係阿 Kenneth 咁樣講完之後，都令我諗起一樣嘢，就係剛才我們 off 咪之後都有講嘅，就係話其實香港係咪真係可以做唔做到一個叫時裝中心咧？ 唔係，即係諗下世界時裝潮流。我頭先開頭提到係一個都市文化，咁喺一個大都市有咖啡廳、有電影院、有可能跑馬場，咁有好多地方展示時裝潮流嘅機會，有咁嘅場合噶嘛。 曾經應該都係嘅。我哋講啲歷史事實咧，有啲 G 字頭嘅、B 字頭同埋 E 字頭嘅公司咧，都曾經係跨國嘅企業嚟嘅，喺香港嘅即係香港嘅。服裝業曾經都好出名嘅，大家都記得八十年代幾大間嘅公司都喺裏邊，咁所以應該曾經係世界都係重要嘅製衣。 唔係你諗下倫敦、巴黎、紐約、東京咁呢啲地方嗰啲米蘭啦，呢啲咁嘅都係潮流嘅即係興盛嘅地方。咁但係香港有曬所有大都市嘅元素，有頭先我所講嗰啲咖啡廳，可能有雜誌、電影啊等等添。嗱，上海曾經都係即係世界時裝潮流嘅一個好重要嘅中心，但係香港。有冇做過呢個角色咧？咁而近來好明顯就應該唔係，點解會？ 可能而家啲 subculture 好勁，我哋可能而家會去買一件便利工人著嘅底衫嚟。 係同埋點解我哋學韓國唔係韓國學我哋 其實我自己睇咧就覺得香港其實好似一個不停咁樣一個好似叫咩吸咗水一個棉花嗰啲咁嘅感覺，就將所有全世界最新嘅嘢咧，你喺香港嚟揾到，即係你諗下你邊一個大品牌。在香港冇邊一啲好平嘅衫，香港冇。但係個問題就係，好似香港就發出唔到自己一種獨特嘅文化咯。即係我哋係不停咁吸收外邊嘅嘢。所以頭先嘉琪講得啱，就係譬如你韓流文化好犀利咁樣，但係其實而家係影響緊我哋成個香港，甚至乎成個中國啊、亞洲啊等等。但係我哋香港嗰個文化又好似去唔到咁遠咯。但係你亦都有一段時期，其實有一定嘅影響嘅。譬如有一樣嘢好緊要就係，我好記得《英雄本色》裏邊抹過樓， 抹過大褸， 抹過嗰件大褸，影響咗 一定有子彈窿， 影響咗好多男性咧。就算冇阿周潤發咁高，都走去夾硬著嗰件褸 ，carry 唔到添。 著啊， 講剪裁啦，引開陽線都得嘅。 但係真係影響到咯。但係你會睇到就係其實流行文化其實我覺得影視文化咧，其實係一種幾重要嘅一個影響嘅一個因素嚟嘅都。 係啊，即係視覺文化啊嘛嚇，即係我哋睇咩係順眼唔順眼，其實好重要嘅一個判別標準。如果呢個標準好難，好多時咧係唔係 aware 嘅自己係嘛？即係我哋點樣判斷好唔好睇？嗱，依個我覺得即係都係同品味依樣嘢有關。大家都可能知道品味依樣嘢本身咧，就既有主觀成分，又有客觀標準。喺依個美學嘅觀點裏邊，點解我哋話佢有主觀成分咧？就係、是、因為我哋通常話 taste 就同條脷有關啦，最初即係用舌頭嚟辨味。咁你條脷同我條脷應該唔同。咁即係每一個人食嘅味道應該係唔同啦，但又唔係喎。你發覺好食嘅嘢咧，通常有八九成人都覺得好食嘅。通常啲唔好食嘅嘢咧，就十成嘅人都覺得唔好食嘅。即係總你嗰樣嘢係難食咁啊，變壞嘅，大家都知一食就變。咁所以品味依樣嘢咧，就大家都知呢個關鍵詞啦，就衍生為即係一個可能可以通過你知識啦。同埋經驗咧，可以辨別嘅一個標準，咁漸漸就成為一個即係我哋而家啊，你有冇品味啊？你依一個新即係而家晚近用呢個詞語嘅一個講法。咁其實服裝都係喺呢個範疇裏面嘅東西嚟嘅。佢你個人嘅品味，你嘅人嘅品味係可以通過你嘅經驗啦，同埋你嘅新即係自己嘅背景而建立出嚟。咁所以你經歷咗啲乜嘢，就可以造就同埋鑄造咗你嘅品味。背後有可能有一個延伸，對我嚟講好重要的一個問題嘅。對我嚟講咧，好多事情啊。你信唔信服，或者你覺得佢做得好唔好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做得有冇美學做得靚唔靚？咁係好多我哋而家晚近出現，我哋譬如喺香港好多時候我哋唔想啊，有啲嘅譬如嘅建築物啊，有啲嘅道路啊，有啲嘅公共嘅建設啊，可能俾人批評得最多就係今日突㗎嚇，唔夠靚啊！咁所以背後你話靚，其實咧係一件好重要同埋好關鍵，尤其喺現代嘅城市同埋城市人都關注嘅一樣嘢。 咪即係審美固然係即係可以有，即應該係有高低之分嘅。咁但係有好龐大嘅文化累積，咁先至可能造就到一個可能審美嘅標準啊、觀點啊或者向度。即係嗱，我哋香港又唔係嗱，譬如可能即係繼承咗好多上海嘅文化啦，咁亦都係吸收世界唔同地方嘅潮流。其實照計嗰個文化嘅積累係好厚，但係即係喺個審美上面，即係我都真係成日喺度諗點解我哋香港人唔係一個時裝發展嘅中心。我記得我十幾年前第一次去到巴黎咧，好震撼，震撼唔係巴黎有啲咩好靚嘅建築物，而係巴黎啲人好靚。巴黎一個可能後生仔讀緊大學嘅，或者係可能係即係高中生，佢哋係你見到佢哋永遠唔會著白色嘅波鞋，全部都著好靚嘅皮鞋，即係周身打扮咧有配襯有 layer。咁嗱，啲顏色嗰啲配係好有要求。咁係咩意思咧？就係嗰啲人整體嚟講唔係潮流嗰啲領導者。而是一般人都好貪靚，個個都貪靚，咁咪成為咗佢哋要求高有時裝嘅一個情況。 係啦，都係我同樣嘅經驗就喺米蘭發生啦。我哋喺米蘭嗰個拱門街，大家都知道，即係嗰個 area 就哇，見到點解成條街嘅所有人都係好似行 catwalk 咁， 即係好靚。 就其一個男人點解都可以咁靚，靚到不得了。咁所以你可能真係帶你出城啊嘛！我見到咁嘅情況就覺得啊，會唔會係即係？可能但係第一意大利最真係覺得特別靚都係米蘭，其他地方都冇覺得咁緊要。咁背後就可能係依樣嘢都有 value 係嘛，即係時尚背後就成為咗嗰個地方嘅審美，會令到我記得或者會 celebrate 一個城市。哇！嗰個城市好靚啊，啲人好靚喎。 你咁樣講咧，都勾起咗另一個回憶，就係咧去日本。去日本嗰陣時咧，咁我真係發現，點解街上面冇女仔戴眼鏡嘅？即係佢哋全部都係戴隱形眼鏡，同埋佢哋全部都會化妝。即係呢樣嘢都令到我覺得，哇！作為一個香港嘅遊客，雖然我哋香港人女仔其實好少，即係日日化妝咁，但去到日本我都要堅持一定要化妝先得，即係唔可以失禮。有呢種咁嘅感覺嘅 咧。呢個就係回應翻我哋開頭所講咧，就係所有服裝嘅都係融入咗我哋文化裡面嘅。所有嘢都要必須係要呈現出嚟嘅時候咧，係要過到自己個關，合乎自己的身份。咁我諗喺香港呢個情況就係、是、可能呢個個案裏面咧，就發覺香港人對呢種可能有一部分人當然會追求啦，但係咧喺大部分人嚟講，追求嘅嘢唔係所謂時裝或者佢哋所講嘅即係身體上面嘅表現啦，即係可能追求嘅可能係錢或者點樣點都好，但係發覺咧佢哋冇將到時裝或者將到品味擺喺第一位，咁所以就顯現到佢哋咧喺呢方面比較其他國家就遜色一啲咯。 係啊，即係我有時講可能。譬如中國的發展一日千里，但是在美學上面、似乎就是真的有待改進，並且是個 priority 擺得咁低的話，自然就好難令人覺得呢個國家即係好吸引，好有 未来或者好有前途。 我中国我唔讲，我讲即系共产主义，譬如苏联嗰阵时嘅情况，即系苏联当时最初都好行现代主义，大家有印象啊嘛，知道即系最 modern 嘅嘢喺晒即系苏联一爆发嘅时候就哇掂啊啲苏联，咁然后咧就斯坦文嘅时候就嗰啲喂唔掂，我哋都系行翻民族风。整翻卡里姆林宮，改建翻做即係真正蘇聯嘅標準。咁簡單講就係好多嘅即係現代嘢又趕走咗。咁所以我哋有好多嘅西方嘅思想家會認為，即係共產主義喺蘇聯嘅情況就係佢好似扼殺咗好多對美感嘅追求。即係有啲可能同美感有關嘅嘢咧，或者同即係可能需要個性好解放、好多個人嘅想法嘅嘢咧，喺一個咁重視集體領導嘅蘇聯咧，就冇辦法滋長同埋增值。咁好多嘢咧就領導話事，我領導覺得靚就靚。咁但係我哋從來都冇人要求過一個領導人係識審美嘅。我哋歷史入面有冇啲？喂，你識審美或者有品味就可以做皇帝。 乾隆咯，不過麻麻地咯。 麻麻地啦，我給個印話乾隆，淨係咁已經睇啲畫都已經唔得啦，係咪？即係好少咁樣追求。咁所以不過就係、是，但係你諗下，作為一個草根啊，星斗市民，其實啲嘢靚唔靚背後就好緊要啊！即係你管得差我都預咗噶啦，但係唔該你靚啲啊，係嘛？即係 上有父者下有臣，我哋都希望即係真係領導者，好似古代咁樣啲皇帝佢可能愛美，就令到全個國家成個文化都愛美。 同埋你珍惜嗰啲識得做美麗嘅嘢嘅人。 所以有愛美嘅領導人都係好，希望佢哋真係愛美。 係啊，都冇錯啊！即係同埋即係你，譬如我哋去講翻即係織田信長嘅時代係嘛？佢中意就係茶道。啊，中意茶道嘅時候、啊，即係我都好重視啊啲茶人啊，千宗翼啊呢啲人，即係千里休啊，你整得靚啊，就你就覺得哇，都係幾有水準同埋幾好嘅人。譬如千里休會講啊，即係茶席係嘛，即係啲嘢攣咗嘅，唔完美就係靚。即係信中話係咩？唔係啊，但係諗下都係嘅。你話即係佢會覺得嗰樣嘢都要學習先係好。咁希望即係世界就會靚啲，領導人又靚啲，咁大家都會開心啲。咁就到呢度。